ChinesePod.com 喂,你好,我要两桶水。好的,10块钱一桶。你的地址是什么?在你对面的小区,302室。好的,星期六上午送,可以吗?可以。